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我哋断一集。咁今日咧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啊！今日上阿笋哥企，哇，真系好靓，好有法国风情。 唔系啩？ 系啊， 娶个法国妹好啦。 你太太个法文系咪好叻噶？我 记得少少， 系 识少少。 唔系，唔止识少少咯，我谂都 系嘛？ 系啊，即系好有味道啊！ 你应该可以如果你譬如话你广东话好叻，你一听就听到人哋系广东话系咪好叻？系咪？ 系啊系啊。 所以我唔识法文，我系冇办法知道。 明白。 即系知道佢识咯。 明白。我今日想讲一集《血色三月》。咁啊，今个月发生几单喺我觉得系几大件事啊！第一架马航客机失踪咗啦，第二啊刘俊涛俾人斩啦，第三啊乌克兰屌你老尾就独立啦。咁啊喺啊仲有一日我俾人玩， 大王 俾人玩喺度塌地屌。咁啊喺件客机事件上面，我觉得架机系俾人劫机嘅。咁啊而家未揾到系好正常，因为我。根據我自己的理解嚇，完全係我自己的理解。喺嗰個事件裏邊係關乎烏克蘭的解體，核潛艇的資料外泄。個故仔應該係咁嘅，順哥。 你講嚟聽下。 烏克蘭政局解體，因為烏克蘭的地理位置咧，佢係處於黑海的咽喉，咁多年都是俄羅斯同埋兵家必爭之地。烏克蘭在上一個世紀已經佈置了很多的無聲潛艇在這裡。無聲潛艇這個技術是有很多國家很需要的，但是能夠做到無聲潛艇只有俄羅斯、美國和英國。中國是很恨很恨有無聲核潛艇的技術，苦無機會。上次俄羅斯解體，上一個世紀俄羅斯蘇聯解體變成俄羅斯聯邦的時候，中國拿了大量的太空科技。今次趁烏克蘭政局一變，佢攞咩咧？就係無聲核潛艇嘅科技。啱啱先攞到嘅時候，點解普京派兵落去鎮壓？佢唔係想烏克蘭獨立，佢係派兵去鎮壓啲兵頭啊。 嚇！ 因為啲兵頭會將嗰啲軍事機密賣出嚟。今次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當日個海軍司個三軍司令話點反你點反你，俄軍一派部隊落去就即刻即係停曬。仲有一樣嘢最吊鬼嘅係咩咧？美國都有黑水部隊去。即是美國佬點解要幫你烏克蘭？唔係你請就到噶嘛，你又唔見屌你老味香港佔中嗰啲請黑水部隊一齊去佔中，屌你老味！喂，我俾錢你一齊去佔中啊！啲解放軍都驚撚咗你啦。點解佢唔會請黑水部隊？就係因為連美國佬都唔想呢啲嘅技術落入中共嘅手裏邊。咁就好衰唔衰個兵頭就賣撚咗出嚟，趁嗰個政局瓦解嘅時候，有兩個伊朗間諜就係攞住呢啲嘅資料就諗住賣俾中共，點知普京就快人一步，你想達到啦？你架飛機一飛上去，咁咪屌你咯咩？原來揸飛機嗰個就係呢個普京嘅，即係俄羅斯嘅間諜。一上到去，懟冧另外一個機師先，懟冧完另一個機師，全架飛機能夠知道佢飛向邊個方向嘅，只有個機師嘅啫嘛。因為你個窗口睇來睇去都係嗰啲風景嘅，即係冇個指標，你冇理由飛到上去寫住一條空中走廊，寫住前往北京，我啊真係未見過啦，屌你！唯一一個人只係知道方向嘅係個機師，個機師一定係挟持咗個飛機，飛咗去一啲地方四個零鐘頭，你咪以為啊係啊到北京一降落你咪嗨嘢咯，屌你咯，成機人嗨曬㗎啦應該，咁個資料亦都唔外泄，咁所以你見嗰個三軍總司令好得意㗎喺即係近排佢突然間投降翻嘅，招降翻，原因就係佢諗住收尾數去嘆世界嘅時候，我屌你個老母啊！你俾起我尾豬，收唔撚到尾數，仆街咁。個故仔咁樣就會完美一啲。個飛機冇墜毀過噶，個飛機係特登俾人降落咗，資料俾人攞翻出嚟。你成機人做咩咧？陪葬，唔能夠留活口啊！呢啲，你點留活口啊？你唔通話啊？係啊，屌你老味，件事咁啊，留唔到活口啊，根本就。咁啊，個機師個間諜梗係攞翻啲資料翻俄羅斯啦。咁個故仔就會圓滿好多。 等等先啊！ 咁個故仔就會圓滿好多，即係你話被擊落嘅機會咪等於零咯。因為咁樣你就可以理解到個黑盒點解唔會著啦，啲通訊儀器點解會被人熄撚曬啦，屌！ 我去到琴日為止都係啲人都係推論到佢啲黑盒係個機師話好似上咗冇幾耐就將啲儀器熄咗。 熄曬啊！係啊係啊，因為已經懟冧咗另外一個啦嘛。 係。 不過最慘就係一樣嘢，啲空姐陪葬。 哦，咁啊。 同埋大量嘅人質陪葬啦。 因為你留唔到活口嘅，洛基肯定懟冧你啦！屌你唔通派啲雞髀雪條你食咩？屌你！喂阿哥嗱，而家做撚咗人質啊，食條雞髀雪條先啦！屌你個閪！ 咁啊係，即係 死梗啦！啊，你會用咩方法殺曬佢哋咧？ 但係架飛機你都會即係佢最尾佢冇辦法毀滅架飛機㗎。 咩？佢降落啲第三國家或者嗰啲秘密機場啊，啲島仔嗰啲秘密機場咪得咯？大撚把呢啲機場啊！ 係咩？ 係啊！你冇以為冇啊？ 哦，咁降落咗之後，咁就 懟冧曬人咯。 跟住然後將架飛機收埋佢咁樣。 收埋炸閪咗佢咯，可能。一係就上去拆曬啲零件啦，嗱個黑盒甩咗佢先啦。 不過其實要收埋一架飛機又唔係好難嘅，講真。 係啊。 因為飛機對於一個島嚟講咁咪都係細件嘅。 啱啊，同埋你到時解體咯，成隊軍隊做一陣就搞撚掂啦。即係你話屌你解體，第二啲嘢啊難啫，屌你解體呢啲嘢嗱，你拆曬啲嘢先，黑盒嗰啲熄撚曬佢，咁成架飛機解體，軍艦再走搞撚掂啦。 但係你發現其實單嘢美國係知㗎啦，其實。 我話俾你聽，美。點解中國會派戰艦去呢？開頭咧，佢都以為係交通失事嚟嘅，因為中共係一黨專政，就係、是、多派執政啊嘛。咁佢有啲派別就唔知道今次件事啊。佢派嗰個救援船去，升立艦出咗後邊，十鳩幾隻潛艇，屌你老尾，又俄羅斯，又中，又日本，又美國，即刻派軍艦去。你見佢派嗰啲導彈驅逐艦啊？嗰啲反潛艦啊，屌你就知咩事啦！肯定下邊已經爭到，即係個個國家都知道今次件事係咩事，亦都知邊個做，但係點公佈咧？咁點解佢揾馬航嘅架客機咧？第一就係嗰個撚樣真係戇鳩鳩上撚咗馬航啦。第二個國家佢可能唔會咁做，因為你呢啲細國可以施壓啊嘛。唔好講啊，講刀疤冚你，即係等於你對條僆仔咋講，我打你老母，咁你真係驚啊，大佬！你試下對撚住啲大隻佬嚇，你講多次。即係佢，即係成個故仔咁就好完美啊！真係， 我冇推理過呢件事啊！即係純粹呢幾日，即係因為近排都係忙到七彩咁樣， 係啊， 所以咧就係睇到哦飛機開頭咧好笑，開頭我睇到嘅時候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喂咦隱形戰機嚇， 一定會， 即係我初頭以為係啲係啲笑話嚟嘅，咁啊冇理啦，後來睇睇下唔係喎，屌你，因為其實你覺得去到而家我哋呢個世界啊。即係你即係你話你唔見咗部手提電話 都揾到啦， 都揾到 啦。何況你唔見到飛機？ 屌你咩？劉俊圖嗰度俾人斬咁樣，兩條揾刮兩條友 啊， 係咯，一陣就刮咗啦。 係啦，嗰兩條 替死鬼嚟， 替死鬼嚟㗎。 你點知啊？ 今次一定係一個非正規嘅軍事行動。劉俊圖係俾解放軍斬嘅，你想落口供咩？去石崗啦！屌你，嗰啲人就話。我影撚到個 CCTV， 佢哋搭火車係啊，佢搭火車翻石崗咪傻撚，屌你老味！喺西鐵嗰個錦上路站落車啊，成單嘢係根本係插莊教禍嚟噶。 嗯， 中共有啲係派別想插莊教禍俾梁振英政府。你喺邊度會睇得出件事件咧？睇魔童開台就知啊，開電視台。佢上完北京，北京岌頭俾你開，點解落到嚟香港再卡一卡你呢？件事啊，梁振英肯定冇份做啦，因為佢冇咁嘅力量去做啊，係其他香港有啲嘅黨派要你去做啊。嗱，譬如阿胡錦濤黨或者係習總黨，佢可能想去你咩？你習總黨對鞋，習總黨話得啦，你開台啦。落到嚟阿胡錦濤黨嚇、啊，你講乜撚嘢啊？開開你老母啊！嗱，有條咁嘅例嘅，梁振英，你聽日落去 kick 一 kick 佢啊，梁振英。喂，唔關我事噶，唔係我做啊，唔通屌你梗係你做啦，懵撚！ 其實都係慘嘅，你即係坦白講，你講緊阿王維基談嘢，即係本身阿王維基自己都知道啦，即係呢個電視機係啲精神鴉片嚟噶嘛。 係。 你諗下，其實個撚個日放咗工冇嘢做，唔通即係大家一齊念下詩，研究下文學、科學呢個太空技術，同埋研究下呢個世界有冇黑洞咩？唔會㗎，一定係諗緊我屌你個老母，望住你班撚樣做啲咩衰嘢先。 啱啊！ 喂，王維基就係一個好好嘅轉移，即係幫呢個政 目標啊，轉移政府， 即係幫政治解壓嘅一個政府工具啊！喂，佢人哋都投曬行啦，話明俾你聽，我哋都係搞娛樂嘅。娛樂就係一啲社會。愛嚟需要麻痹人民嘅一個好重要嘅機器嚟嘛？咁然後，所以梁振英，你問我，我諗佢恨不得想有個有阿王維基奶 開 台 啦， 係咯，自己都可以有得睇 啊！因為呢啲肯定係插莊教禍嚟啊！肯定香港係好多黨派做好多嘅嘢，反映緊而家中共政府裏邊個權力鬥爭。 你今次劉俊濤呢單嘢，你估佢唔想斬啊李慧玲啊？屌你李慧玲，因為平時食早餐可能匿撚埋喺飯堂食啊，匿撚埋屋企食，我點斬你都斬唔走噶嘛，大佬。 我覺得應該係李慧玲係咁樣講喺台上面可能犯法，佢應該係俾人施暴。 哇！唔係話施佢，屌你老味收鬼啲啊，大佬。 梗係拍片擺上網。 唔係扯唔到旗，喂阿哥，你嚟啊！屌你咁撚核突，屌我喺上邊軍人，食都食你阿妹啦，食阿婆，屌你又大嘴又大面。屌你老味，个样仲咁捻张，唔系啊？点奸得佢落啊，大哥？咁佢本来想斩李慧玲，可能李慧玲食早餐啊，出入嘅地方系走唔捻得啊嘛。嗱，我举一个例子，你斩刘俊涛嗰度，哇，四通八达几捻易斩啊！你试下斩九护士，唔系话青山几日度集个捻样穷到食饭堂，我斩完点走啊，大哥？你谂都谂第二啲啊，所以佢咪斩刘俊涛咯。屌你老味，嗰几条茂利大陆捉嗰啲犯人系咩嚟噶？反毒啊，雞奸啊，屌靚妹大肚婆嗰啲捉撚到你嗱，光頭仔救護士，今次捉撚到你，你有兩噸反毒，係啊，一係就喺大陸審就打靶，一係香港審就認斬盧振濤。佢話咁我香港審啊，你入撚到去啊，唔好亂咁講嘢啊，唔係揾幾隻烏鼠，屌你老味夜晚刨尖子牙刷插插死你啊！哦，得啦得啦，我斬盧振濤，我斬盧振濤，一上到庭話咩？我斬盧振濤，我斬盧振濤，邊個斬啊？唔知，收撚咗5000蚊，我斬盧振濤，佢咪講呢啲嘢啦！屌你老味，你估嗰啲人屌你老味真係唔係軍人？一睇就知呢啲係非，即係完全係非正規嘅軍事行動嚟噶。无论个铺排斩嘅方法同埋嗰个行动干净利落，你捉佢老母閪咩？根本都插庄教喎呢啲都，你真系要捉石岗军营啦！屌你老味，入去揾就揾到噶啦！你唔信你咪试下咯，屌重案！即系呢啲系我睇啊，成个政局香港而家已经系到一个唔到你去控制嘅阶段，你唔可以话啊！我香港我恶晒，我系梁振英我就恶晒，而家系香港。中共多黨派的年代啊，而家係一黨專政，就係多派執政。屌你老咩！你根本香港個勢就弱到點咧？佢連一中共最高的領導都可以干預到你，即係等於你佔中啫嘛！你估屌你老咩？佢自己出嚟噶，肯定係其他黨派俾錢嗰啲撚樣出嚟啦！你夠僵咩？即係你咁噏二四六噏咁撚耐，屌你佔中你又冇機關槍又唔夠打，抌汽油彈齋弄把口做，一睇就知呢啲屌你老味，中共最中意用嘅伎倆就係咩啊？齋講冇做咯，只嗌口號，屌你老味最中意做呢咁嘅嘢噶啦，即係統一嗰個叫咩國統部咪最中意做呢咁嘅嘢咯，你係講口號嘅啫嘛，係咁鳩噏二四六，佢咪就係做呢咁嘅嘢咯。咁啊，呢個仲有一單。咁啊，呢、這個劉俊濤事件之後，昆明血案，你覺得昆明血案係咪恐怖襲擊啊？ 咁算係嘅。 我自己個睇法就係完全係一次毒品嘅利益衝突。 佢又牽涉毒品咩單嘢？ 昆明有一個點解要管昆明斬啫？屌你，你夠轟動啲，你試下去深圳斬啊！哇，我諗真係轟動啊！國際上邊，香港又廢你，各國都廢你，最多外國人。深圳火車站最 effective 㗎啦，啱唔啱先？佢點解要管昆明斬咧？昆明係一笪好得意嘅地方嚟啊！喺中國裏邊有好多嘅維吾爾族人或者喺新疆佬咧，去昆明做咩咧？販毒，因為雲南。一帶咧係有好多嘅新疆人係靠販毒為生嘅，亦都係新疆喺呢十零年喺呢個經濟開放裏邊係冇咩能夠賣出口嘅時候，佢哋靠咩去支持自己嗰個民族咧？就係靠一啲嘅新疆人落咗嚟雲南昆明一帶去賣毒品。佢哋最叻或者係最令人聞風喪膽咩咧？膽正命平兇狠。他們真的兇狠到不得了，那個膽又即是哇，你都未見過那些人這麼堅斬人的，真的他們出名就是這些。為什麼今次這件事件他找那些那麼年輕的年輕仔呢？就是易於洗腦，第一第二真是戇鳩鳩，應該是大陸在昆明裡面某一處官員牽涉了毒品利益的官員，因為昆明說真的整個昆明都牽涉毒品利益的，你不可能即係獨善其身嘅件事，因為昆明係即係毒品嘅集散地嘅中國，佢想掹走咗維吾爾族人嘅利益。你見今次嗰、那個新疆佬斬人嘅事冇方便得益㗎，連呢個疆獨嘅出都出嚟譴責你，佢做嘅嘢 佢今次件事件最大嘅目的係咩咧？最後就係令到你好憎維吾爾族或者新疆佬，係咪先？ 嗯。 好怕佢哋，好憎你哋。 嗯。 佢嘅目的達到咗啦，但係恐怖分子唔係啊嘛，恐怖分子唔會咁做噶嘛。 嗯哼。 佢係目的達到係為咩咧？喺毒品市場上邊，漢人唔會同你交易。 嗯。 佢要拔走咗維族人、新疆佬喺昆明嘅毒品利益，所以佢就發動今次嘅襲擊。佢要用一啲好卑劣嘅手段、好肉酸嘅手段，令到你好憎新疆佬。佢就用一個薑毒嘅糖衣去包住佢，政治背後嗰、那個即係包住一個咁邋遢背後嘅理念，覺得個理想，即係覺得個理念高尚啲啊！我舉個例子，等同當年大富豪張子強啊，如果佢劫咗李嘉誠，佢講一句説話：嗱，我而家係香港毒分子，我咧諗住咧就捐，即係攞咗佢啲錢咧捐助救助呢個香港人，或者係救助咩？個個支持你啦。係、哎、啊，你扎雞打靶啦，揾人雞奸你扎雞啦，屌爆佢屎不窿放上網啦！嗱，一定係咁做啊。但係你而家係老笠啊嘛，老笠人哋咪譴責你咯。嗱，你而家今次新疆佬呢單嘢。你包住一個薑毒嘅旗號嘅時候，人哋覺得啊係喎，都好啲同情你少少，同埋單案比較懸疑一啲啊。但係如果你毒品利益，屌你個個插你啦，阿筍哥你唔賣啊話，屌你管昆明，你屌你老尾搞利益衝突搞撚到咁，你阿筍哥諗條屎橋，你嗰啲助手幫你諗，阿筍哥啊，嗱你今貴為呢個昆明省長，我度一條堅嘢啊！你俾嗰啲咁嘅撚屌 T 恤嗰啲新疆老仔，叫嗰啲撲街出去屌你老尾，打撚咗十年之海浪，叫佢老母出嚟斬人，屌你老尾，或者俾兵佢食，食撚到嗰啲撚樣，屌你癲癲喪喪咁撚樣，喪屍咁出去斬人，佢真係出去啊！屌你，仲要著個薑毒衫，搞撚掂啦！嗱，個個憎新疆佬，新疆佬嘅毒品利益個毒品市場。在昆明完全瓦解啊！ 點解而家要而家做咧？但 因為佢哋嗰個利益太多啦，即係開始蠶食你其他嘅 party 先會咁做啦。肯定碗飯分唔撚勻啦，分得勻使撚咁做啊？ 嗯， 就係分唔勻先要咁做啊嘛。 因為其實嗱，你 即係等於當年拉崩牙區啫嘛，點解要拉你啫？碗飯分唔勻啊嘛。 你可以想象咧，呢、這個即係雲南係呢、這個毒品嘅交易嘅一個。 啊 重心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佢接近呢個緬甸邊境邊境 啊， 係啊，即係講緊係 金三角一帶， 即係啲人話喺其實你喺西雙版納度咧係都唔使嘅，其實咧啲鬼佬係直頭搭車落去嗰度食嘅，係即係係任食唔嬲嘅，即係根本就有好多貨喺度，佢哋本身自己又種緊熟啦，係啊，即係喺邊境度無牌賭場啦。直頭喺邊境嗰度拎個 passport 行過去，行過去無牌賭場啦、雞竇啦，即係總之咧，人類最歡樂嘅地方咧，都喺曬雲南邊境接壤嗰個地方。曾經中國同埋呢個緬甸咧打過一場仗嘅，咁樣咧就係但係呢場仗就其實就冇好，即係冇發生，即係喺歷史上面就唔算話好大件事，都係近代嘅事。就是因為係同呢個所謂毒品利益交易有關嘅，然後咧引發咗呢個中緬邊境嗰度咯，喺接壤嗰度咧係打過一場戰爭咁樣。係。咁啊，即係掃毒啦，其實係。 啊。 咁但係咧，我咁樣理解就係，其實你成個珠三角裏邊真正可以販賣呢、這個，即係真正係呢個販賣毒品咧、 啊。 我想象唔到維吾爾族咧會係喺裏邊可以有幾大。即係佢 take 到幾大個 party， 原因第一，佢哋嘅你可以想象維吾爾人，如果佢將啲毒品運上新疆嘅話咧， 佢梗係會賣翻俾自己民族啦，賣梗係賣出口啦，屌你！ 你就可以睇到佢哋其實嗰個叫做都可以係合理嘅，即係你可以理解好似香港你要去買啲 cocaine 啊，買 K 仔你要去重慶大廈買啫嘛，你都同印度佬買噶，即係咁多樣都係合理嘅。呢、這個即係呢啲嘢通常都係由少數民族運貨嘅，即係都有呢個道理嘅。但係通常佢哋都係最低端嘅拆家咯，而承擔緊最低最而中間真正嘅莊家咧，一定係中國人嚟嘅。係啊，即係講真，排隊都未到你少數維吾爾人啦，因為其實即係中國黑社會，你相唔相信由維吾爾族人去掌管？ 梗係唔相信啦， 梗係完全係冇可能啦。所以咧， 真正你有辦法同我去到， 啊， 即係要去到我要揾人去斬你嘅話咧，而係因為你同我已經去到有一個旗鼓相當嘅階段，我先至做啲肉酸嘢做翻你嘛。坦白講，真係未夠班。如果係咁講，即係我而家嘅推理嚇，我就會覺得，即係維吾爾人係絕對未夠班同呢個中國嘅黑社會咧去大家。係呢個冇可能，佢哋一定會係最成個莊家裏邊，即係成個毒品店裏邊，佢哋一定係最低端嘅賊家啦。我相信係咁樣咯。不過你話中間會唔會有一個維吾爾族大佬？呢個呢幾條幾大嘅添，咁啊好難講，因為始終你對嗰個歷，即係我對嗰個歷史真係冇認識啊，真係。 明白。 係咯，就係咁。 仲有一單嘢就係，我想同大家，你會唔會再開第二集㗎？ 都得， 開第二集先講啊！ 你呢集講完，暫時講完。 好，拜拜。